心凡事都忘了，让我对也好，让我错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安详，从前阴雨天，你的伞留下了思念。今夜你不在我身边，爱在断桥边也无法了断。不管多么折，多么难，我心依然爱瞬间，痛了一千年，说声再见，心叹气，缠绵眷恋千百般，变得温暖，谁爱叹，人一生短暂，守着那知己，看不见人世间纷繁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放松一下，给眼睛做一个深呼吸吧。眼睛的保健操开始喽！大家好，我是苏慧伦。 你要独处的时候，我就是孤独；你在微笑的时候，就是幸福，亲爱的，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？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。你去流浪的时候，我也被放逐；你想说谎的时候，我变成赌注。亲爱的，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？在你身边，我像影子一样模糊。世界里我一个人住，你认为甜蜜，我觉得痛苦。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，哦，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，跟你的脚步我迷了路。我很难对自己交代清楚，因为时候我就是孤独，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。亲爱的，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？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。你认为甜蜜，我觉得痛苦。你曾说过

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，相约那